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你明天是什么安排？ 上午有些人情往来的，要去会一会。 那你要几点钟起床？ 8点。 这已经凌晨2点多了，周迷催促他赶紧睡吧。谭燕西笑一笑， 累是有点累，倒也不困。 他丢了杂志，伸手抚他肩头的头发。 咪咪，你好不容易往北城来一趟，下一回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多陪你一会儿。 不正行了一晚上，他终于难得正经的温情脉脉。周迷疾驰他这一套，心底柔软，似着凉夜。他起身来，往他腿上坐，两手圈住他的肩膀，整个人窝进他怀里的一种姿势，像是一只野猫蹭人裤脚，汲取体温。 既然你还不困，我能点播一个睡前故事吗？ 谭燕西便也伸手搂住他细瘦的腰，笑着抬头在他嘴唇上轻轻地碰一下。 想听什么？ 想听谭总为我退婚的全过程啊。 他故意的几分娇矜的神色，这让谭燕西真觉得自己就活脱脱的一昏君。他笑了声， 让我想想。 周迷太了解他了，他一般说要想想，基本等同于是在想办法怎么把这话题糊弄过去。周迷当然不肯，他学他一贯动作的去抬他下巴。 之前才说好的坦诚相待，我一回头你就翻脸不认。谭总，你这样我以后还怎么跟你开展更深层次的业务合作？ 哎呀，好好好，告诉你还不成？哎呀，我算是发现了，你已经找到怎么治我的办法了。 周迷却摇摇头，笑着开口： 哼，是你愿意，我才治得住你。就像只有我愿意，你才伤害得了我。 这话叫谭燕西心里简直舒坦极了，也就越然接受了自己恐怕越来越拿他没办法的事实。他就从头讲起，从隐策无意间听来劝诫他的周迷和孟少宗的那番对话，到那天凌晨开在路上被交警拦下无意间发现的夹在驾照里写了他微信名的电影票。有个故事说有人在海中溺水，抱着木板即将沉没，他祈祷上帝过来救他，后来来了一艘独木舟，要救他上船，他拒绝了，说要等他的上帝。之后又陆续来了2艘船，都要救他上去，他依然全都拒绝，同样说辞，要等上帝救他。最后他淹死了，到了天堂质问上帝为什么不救他，上帝说那3艘船都是我派去的。 我向来不是唯心论者， 但就是这张电影票在他即将要踏入谭家为他设下的网中那么恰巧不过的出现，让他相信如果真要论所谓天意，天意是站在他这边的。不过不是靠提前收走谭老爷子的阳寿，而是靠这一记宛如晨钟的提醒，想想清楚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他最擅长抓住机会，绝境里的一丝生机都能成为他翻盘的筹码。 你相信吗，咪咪？我真觉得这张电影票的出现便是我在我们之间最后的机会。 在爱情这件事情上，他总结，你把我变成宿命论者。 你救了我。 周迷伏在他肩头，心里无限的柔软。 不是，是你救了你自己，就像我答应你，也是我救了我自己。 谭燕西全然明白他的意思，偏头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可你退婚这件事，你家里怎么会同意？ 我从来是家里最混不吝的，要是我能豁出去，他们还真拿我没办法。你见过哪个光脚的忌惮过穿鞋的？ 谭燕西便又告诉他后面和唐文华一家斗智斗勇的事，简重点的说了，也是怕这里头商场上弯弯绕的内容他听得乏味。周迷听完只有一个疑问，听来似乎他其实早就已有和他们抗衡的实力。谭燕西解释， 不是这样的，迷迷，我能赢真有三分的侥幸。 赌的是谭文华没有他准备做的充足，也赌他不如他豁得出去。倘若那时候谭文华真拿到了某家也愿意豪赌的银行的贷款，亦或是别的生意伙伴入伙共同开发，再或者临近动工期限的最后，他破罐破摔地将这开发权贱卖出去，那最后结果就真是两说了。庆幸的是他赌对了，高位者尤其投鼠忌器，谭文华和谭家是真正血脉交融的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不敢赌，而他敢赌，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区别。而虽然最后是他赌赢了，可谭文华接管公司的这半年，把内部外部搞得一团糟，有形无形间蒸发的资产核算起来也是一笔天文数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术。听到这里，周迷的第一反应是 我错了。 谭燕西笑了，转头看他，指尖轻轻摩挲他的耳垂。 错什么了？ 错在不敢相信你会爱我。 他声音极低，似耳语，也似叹息。 怎么办？我觉得和你这放弃江山的行为相比，我为你做的可就太不值一提了。 谭燕西被他这个措辞逗笑，然则语气再严肃不过。 咪咪，到我现在这个地步，钱、权、势再累积十分，也未必还能给我带来一分的快乐。我要你做什么呢？也给我挣一个五百强企业出来？ 那也要我有这本事呢。 所以啊，只要你愿意陪着我，最好这么一辈子陪着我。 谭燕西这样的人说一辈子，太有杀伤力的措辞。周迷低头吻他，绵长而温柔。一会儿谭燕西脑袋稍稍退开，便恢复平日里那副玩世不恭样。 好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轮到你了。 我？ 周小姐，你跟那个王若星到底什么关系？嗯， 你还纠结这个事？救命，他是向威的人。哎，你看你看，你现在也是嫉妒。 谭燕西轻哼一声，应下着指控。周迷的最后一句情话贴在他耳畔的，被他带出来的三分狂野和浪荡。 谭公子，你大可以自信一点，和你睡过之后，我哪里还瞧得上其他男人？ 谭燕西笑出声，一副被恭维到的神色，拍拍他肩膀，低沉音色，哄人的口吻。 啊，大公主，睡觉吧。 七宗罪只缺懒惰这最后一项了。 周迷惺忪睁眼时，凭遮光窗帘间隙透进来的一点光，判断可能已经是清晨了。他眼皮沉重，撑不了太久便又合上，听见遥远的隐约的水声。过会儿，是谁携了微微潮湿的气息凑近，像是清早出门扑在脸上的蓬蓬雾气。他费力睁眼，视线尽头一张眉目清俊的脸正瞧着他，仿佛是在判断他醒了还是没醒。看见他睁眼了，谭燕西就笑了声，清脆的咔的一声是他扣上了金属的表带，而后这手过来摸摸他的额头。 啊，你继续睡吧，睡醒了再回去。嗯，我把号码发给你，你到时候自己给司机打电话开车送你。 嗯。 谭燕西又整理一下领带，最后折了折领子，俯身过来亲他一下。 晚上要是有空，带你出去吃饭。 好。 那我先走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谭燕西的手腕便被抓住了。周迷借势爬了起来，就这样跪在床上，一边困倦地打着呵欠，一边还是要伸出双臂去拥抱他。 路上小心。 怀里之人温的躯体叫他不由得收拢了手臂，然则嘴上还是要惯性的不着调的揶揄两句。 哎呀，就这么不想让我走啊？我告诉你啊，我要是不出门，等下辛苦的还是你自己。 周迷也没被他这两句话给劝退，结结实实的抱了他好一会儿，方才松开手。谭燕西捞他的腰，低头又在他唇上碰了碰。 走了。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